好，我他餐呢度今日拍影评节目，头先先应该讲就系、是、一到暑假好多动画就突然间乒乓肿咗出嚟 吓，咁啊咁啊好正常嘅吓、啊。不过先自我介绍啦，我系末日， 我杰达， 小条 啊。咁啊，今季因为咧正常嚟讲，传统动画电影的话。咁啊，主打通常都係打細路啦，尤其是香港嘅話就會有咁嘅 應戰啊，打細路， 唔係嗰個打啦 ，OK， 就係呢個嘅米後過一次，米前都要過一次，即係咁佢會暑假開始，咁就會有扎兒童向為目標嘅，即係唔一定兒童嘅，可能青少年都會有，因為都係放暑假啫，即係總之以會放暑假的人為目標嘅電影會開始上啦，陸續咁上啦。咁啊，近 你玩住你唔放暑假都會睇噶啦，有班反警工社畜係咯。 係啊，咁啊，不如七月頭開始就陸續有啦，譬如呢個傳統嘅妖怪手錶啦，呢個叮當啦，蠟筆小新啦，都有呢個青少年嘅話就有呢個 Psycho Pass 啦，係去排住隊咁樣去上映嘅，所以呢期其實啲咩優先場啊嗰啲嘢真係係搞到我係冇時間開嘅，係而家開麥呢一刻咧，我係未睇小新嘅，因為我仲揸住張飛未有時間睇，即係因為大家知呢期大家都好驕忙啦，即係尤其是動漫節呢個禮拜。OK， 咁好，我根據我睇嘅順序開始講啦。首先就係呢個最早嘅就係《妖怪手錶》，《妖怪手錶》我記得係七月頭上嘅，七月八號嗰次。不過先講啊。我其實是一直沒有接觸過妖怪手錶這個系列的，我只是一直都是流於資料地知道、這個是一個曾經贏過 Pokemon 的兒童向動畫，然後又最 在近一兩年又再輸回轉頭的一套作品，我對他的認知唯一認知是這樣的， 即是曾經很多人期待他是取代 Pokemon 的，結果都是不行。 其實有睇完之後咧，我有兩個種，我兩個大心得嘅。首先嗱，呢套講嘅其實唔係佢嗰個呢個劇場版講嘅係正傳嘅前傳，幾十年前嘅，即係因為正傳喺現代時間啦，現代可能會有少少偏未來啦，但係算係叫現在的。但係呢次呢個電影版呢個永遠的友情啊！佢係講的士呢、這個佢入邊冇講到明，我應該，但我睇佢背景啊，即係卡嘢應該係超過三十年左右嘅年代，超過三十年即係應該係戰後冇幾耐啦。 1975年啦，1965年，即係超過二十年，1945年啊嘛，超過三十年，1965年， 1960年代啦，總之 1950年講錯咗。 啱啱喺呢個日本戰後復甦完，經濟開始即係未完全嘅，但係開始彈起，即係啱啱喺戰後復甦完，即係唔係戰後啱啱打完仗彈塌嗰陣時，然後啱啱開始個世界個社會開始執翻正啦，嗰個大概喺嗰個時間點，因為我睇佢啲交通啊、建築啊、科技嗰啲嘢。咁啊，嗰個時間嘅妖怪手錶，即係入邊嘅故事啦。咁啊，故事就唔提太多啦。我相信大家都唔會太有興趣，而且其實一個幾王道下嘅故事嚟嘅啫。咁啊，佢就講緊以前的以前妖怪嗰個年代嘅妖怪手錶係啲神社嗰邊供奉出嚟嘅，攞嚟召喚妖怪嗰啲用啦。咁然後我睇完個心得就係、是、第一樣嘅就係、是。我完完全全明白點解佢可以打入 Pokemon。先講啦，我肯定無論私人為主又好，同聯會又好，咩都好，哇！兩者選一，我肯定會揀 Pokemon 嗰邊嘅。但係問題就係、是，我睇完之後咧，兩樣嘢，第一，因為佢係妖怪，佢入邊嗰啲，因為佢兩個呢兩套點解成日攞嚟俾人比咧？唔單止係兒童向啊，因為佢哋個性質好相似，都係一個主人公有邊身邊有扎幻想生物喺度存在，而且同佢一齊開嘻嘻哈哈日常熱鬧冒險戰鬥之如此類咁樣嘅，咁會咁嘅情況，所以你會覺得呢個架構上嘅你兩套嘢係非常之相似，不過一個係 Pokemon， 一個係妖怪咁解嘅啫。咁啊，如果咁我想用我嗰度睇嘅就係妖怪手錶有幾樣嘢咧，係其實係完勝 Pokemon 嘅。第一造型。 你冇錯，可能你普通人會見到覺得，雖然我普通人可能都會覺得 Pokemon 啲啲造型已經好奇離古怪，但係唔好意思，妖怪手錶呢啲妖怪啲造型再更加奇特啲嘅。但係喺可，但係呢樣嘢喺細路仔眼中肯定係比較吸引，即係佢哋啲造型係千奇古怪嘅情況下咧，就啲細路會造型上先贏，即係咩先贏咗外觀先。然後佢入邊嘅劇情，我睇呢個電影版咧就非常之王道咯。但係除咗個故事比較簡單之外咧，其實成個故事唔係成個動畫嗰啲製作水準啦、表現手法啦、其他嘢啦，其實係非常之高水準。我唔知係咪電影先咁高啦，定係 TV 版都有咁高啊？即係因為大家都知啦，呢個電影版通常靚仔啲噶嘛。咁但係成個係算係精彩啊，可以講。除了個故事比較簡單方便細路睇之外咧，成個故成套嘢係算係精彩嘅。咁樣睇情況，咁啊故事精彩啦，然後打啊打得勁啦，因為妖怪啊嘛，講到明係妖怪，咁你打起嚟咧就冇 Pokemon 咁多限制，因為 Pokemon 比較接近一種競技嘅。但係呢度入邊，但係妖怪手錶咧就係一種係有競技成分嘅戰鬥。是戰鬥為主軸，佢甚至唔一定係競技，佢可以打到七彩，打到七加皮都冇問題。咁相對嚟講 ，Pokemon 呢方面咧就好容易會輸蝕嘅。咁就佢哋打起嚟就打得精彩，跟住就應該係呢一次嘅電影先係咁嘅。滿天神佛一出嚟就已經打佢佢件守護靈叫做衰大叔。即係本來如果你冇字幕咧，你都可以話哦衰大叔，即係好衰，即係好衰嘅大叔啦嚇。即係你無論係佢個人本個心情衰啊，定係佢運氣衰啊、倒霉啊，定係揾乜嘢都好啦。但係因為佢出埋字幕啊，所以其實佢身份非常之清楚嘅，佢都唔怕喺度穿橋。但係因為你知道，因為佢寫住咧係三撇一個葉子嗰個衰，必衰個衰，即係。跟住後面中間，即係嗰陣時都仲影響緊，但係中間去到咧，跟住見到天照，係啊，佢入邊係同你 Persuasion Dragon 係，但係佢 Persuasion Dragon 係出神係一樣原理嘅啫。後 衰咗個男人係咪呢個？ 跟住就見到天照大神，然後跟住就然後咁啊唔使咁啊，佢見到個天照大神出嗰陣時得啦，唔使啦，你100% 係衰咗之男啦，唔使望。咁後邊亦都冇咩不負我期待啦嚇，應該係不負我所估計啦嚇。咁啊，最後原來嗰件主角背後靈其實係衰作之男，而且仲暗示係佢老豆。我諗緊啊，咁你主角咪即係衰作之男個仔？即係佢 衰咗個仔咯， 係啊，即係好得意啊！即係雖然我係好想吐咗呢樣嘢，因為入邊咧其實係強調勇氣或者係意志力係可以克服一切。佢入邊有強調呢樣嘢。先講呢一個重心咧，其實佢係一路咁。分布咗成個故仔入邊嘅，我覺得佢雖然係有雪教嘅味道，但係呢個另一個優點，佢有第一有雪教嘅味道，係導人向善嘅，即係點講家長會比較放心去俾個仔睇啦嚇，因為導人向善嘅，其實日本兒童番其實以前啊係好有呢個咁嘅概念嘅，但係現在就比較少。咁但係呢一套就好難得地係喺現代兒童番嚟講，佢依然係會保持呢種導人向善嘅精神啦，而且佢嘅雪教模式咧，我覺得。小孩子應該會受的，因為他不是真的 很教條式地跟你說，他是會融入成個故事，令你會覺得哦，他們很有勇氣，所以可以開創奇蹟。雖然我覺得他們之所以可以開創奇蹟，是因為主角是衰作之男的兒子，即是贏在射青前的朋友，我會有咁嘅套租啦。不過我相信細路仔就應該唔會咁。 好多男主角都係噶啦，個老豆贏，因為老豆贏，所以個仔贏啫嘛。 因為老豆血統問題，呢個日本嘅傳統嚟嘅，咁所以 好多套都係。 呢個我想套下租嘅啫，不過就應該唔會嘅，就應該即係一套既有正面教育意義。又打得好睇，啲角色又靚仔。老實講啊，喺兒童向面咧，係冇得輸嘅。你先明唔明啊 ？Pokemon 點解可以贏翻咧？其實因為現在嘅 Pokemon 咧，重啟啊，其他嘢咧係主打翻啲回憶啊，即係點咧？打翻啲中高，佢會有啲中高年向嘅市場喺綜合之下佢贏咗。但係如果你淨係講低年向嘅市場啦，我冇手上冇數據，但我幾肯定妖怪手錶係贏嘅。是贏多少我不肯定，只是因為妖怪手錶在成年人是沒有市場的， 但是在 Pokemon 呢就成年人是很有市場的，即是你望下你望下今次套比卡超嗰套神探比卡超入場嗰啲咧，有一半係大人嘅，你就知啦。即係我去嗰場咧，抱怨下呢樣嘢先啦。佢喺優先場咧，或者叫傳媒場啦，就喺呢個全新天地嘅。但係咧，佢後屘佢俾，因為我係周換，我係用佢哋俾嘅換票證啊，有啲陰差陽錯嘅理由啦。佢哋我冇去到優先場，佢哋俾咗換票證俾我。然後咧，我係發現咧，淨係得一個地方有得上嘅啫，要為佢呢個新光嗰套 Super 三 Super Three 啊，然後是但啦嚇，即係新光嘅新電影院嗰度係一個三面幕嘅，所以叫 Super Three 啦嚇。咁他佢成日用一面啦，因為呢個唔係一個唔 support 呢樣嘢。我入場咧就係大概十零二十個人，因為唔係啲咩唔係假日唔係剩平日嘅夜晚嚟嘅。就佢嗰度，然後除咗我同我捉住嗰個 friend 之外，所有嘅大人都係帶細路仔入嚟睇嘅。所有應該成年或者應該係15歲或樓上的人。都是帶小路仔嚟睇嘅，冇任何一個成年人，除咗我哋兩個之外，全部都係細路同埋帶細路嘅家人。咁你明白佢個年齡層其實好低嘅。咁所以咧，咁啊扣除嘅情況，如果扣除咗 Pokemon 喺成年人嗰邊嘅收復失地咧，所以我非常地有理由相信喺妖怪手錶喺兒童向係真係依然係繼續壓住咗呢、這個。壓住咗呢個 Pokemon 啊！哪怕係喺香港係呢個 Pokemon 主場咧，喺香港妖怪手錶係冇市場咁滯嘅，真係冇乜市場嘅老實講，你真係冇乜聽到有咩？佢係冇錯，無線係有播過嘅，但係即係一路大家都係聽到係聽 Pokemon 相關嘅嘢，即係甚至下一套要講嘅都會多過兒童市場都會多過佢，下一套就係好傳統嘅叮當，即係。 而系宇宙嗰套系咪月球？ 嗰套 恐龙啊？ 唔系，恐龙系下一年，恐龙下一年。 月球冒险记好似系月球， 我唔记得香港点译啦。总之就是去咗月球背脊嗰套啦。 因为我喺本睇出嘢嘅，喂， 即系佢亦都系差唔多时间，好似前一个礼拜嘅。咁我睇嘅系优先场，都系新光，不过用大剧院。我好耐冇试过同咁多人一齐睇戏。嗰度應該有二三百人，我唔係好 sure 嚇，因為佢最新光最大嗰個劇院，幾乎應該有八成人啦，應該未到滿嘅，有邊個有八成人坐入去，所以幾多，同埋好亂嘈。入邊膠袋聲，有啲你大家知道佢我哋知道你開袋啊，抄爆谷啊，爆谷冇咁響啊。即係嗰啲開薯片啊、攞薯片啊嗰陣啲膠袋聲啊，好響噶嘛。其實即係問題啦，因為人實在太多啦，呢啲聲係由頭到尾此起彼落，冇停過，從來冇停過。呢、這個純粹因為我真係好耐冇見，冇去過咁大嘅劇院去睇電影。我唔大家都，我唔知道大家如何啦。總之我一年睇十零二十套，都真係未試過去睇咁多。不過當然啦，因為呢啲係叮當噶嘛，一家暑假期間嘅叮當嘅優先場，一家大細，多男大女，當然有大人睇嘅，即係去睇。嚇、啊！呢度講翻少少相關知識，可能大家唔知道。叮当的大电影版呢是有两条拉的，一条就是日本在四月播的，香港通常 就三个月之后就暑假那阵去播 的主拉，即使我们现在看的那个，即包括你噏不出大部分电影都是这里走出来的，即譬如落以前少少的《太空的恐龙》啊，《海底鬼岩城》啊，《大魔警》啊，《宇宙小镇》啊，《龙骑士》啊，《铁人兵团》全部都是旧的，不好的东西，或者後面小小太陽王傳說啊，法庭都市日記啊，那類全部都是四月份呢條拉主拉嘅，就主力係俾細路睇嘅。咁偶不爾如果有的話咧，就可能會喺呢個暑假七八九月入邊播嘅另一條副拉，就係唔一定係俾細路睇嘅，有時係通常係俾啲 fans 睇嘅，俾啲好深度，即係譬如呢、這個大雄的大家最熟的應該是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就是在日本暑假播的， 咁就去到香港啦，當然唔係暑假播啦，香港變咗新年嗰度啦。咁有兩條拉嘅，咁兩個年齡層嘅對象係咪一樣嘅？咁而暑假嗰條拉咧就唔一定有嘅，唔係每一年都有。而四月嗰條拉，即使我哋現在播呢條咧主線拉啦嚇，係年貨嚟嘅，每年一套緊咗咁滯噶啦。而且係講緊佢嘅製作係可以去到咩咧？我哋喺睇完之後，最後邊就已經係呢、這個下一套電影嘅預告，即係可能入邊十話都未一撇，但係最少已經係播啲乜嘢，即係個主題同埋講啲乜嘢，都已經係有個已經係定咗案嘅啦。所以佢先可以做喺個電影後邊去做宣傳噶嘛。咁啊，個電影下一個就係、重啟版或者新嘅大雄的恐龍啦，就唔係重配音版，唔係新配音版。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全新的故事，不过又是大雄的恐龙这样啦，应该是我不是很sure。现在这一刻已经是通街都有吹啦之类的东西啦。OK， 讲完然后看了完后有一周呢我不肯定到底是很大对比啊，因为跟这个妖怪手表隔了几天的，在我的眼中是隔几天的。即定是因为我其實是這麼多年都先說我小個是叮噹的重度 fans 來的，是很喜歡叮噹的，但是自從藤子去了曼哈頓之後呢就越來越少看，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叮噹不是我認知的叮噹，即是不是說哆啦 A 夢還叮噹這個名字問題，雖然你知道我一定不會叫四個字的那個譯名的，這個是個人的問題，但是我說的不是這麼淺， 叫露露 江湖才對， 不是 露露威門， 不是那麼淺層的意思，是在說這件事在鄧子過身之後的電影版是一直都有這個現象，而現在我覺得是越來越嚴重，就是我想拿出來說一下，就是個好攻防式嘅啤故仔出嚟，故事好公式哦。雖然啦，劇場版就算藤子喺度嗰陣時候都好有呢、這個都去故事都會有一個公式，就係、是、叮當喺叮當佢哋得閒冇事做，即係通常都係屎忽痕嘅，就去用佢日常嘅其中一件道具去搞啲自成一角去玩，通常係暑假，通常係放假冇得閒無聊做。譬如話呢個龍騎士就係佢哋開個地下室，諗住喺地下室度玩，純粹諗佢做咩啫？咁啊，或者呢個雲之國啊，凝固咗個氣體，凝固咗個雲嘅氣體。咁啊，然後跟住又或者係喺個白頂飯店，咁啊呢個就今次就唔係叮噹攞道具嘅，咁啊佢諗住去白頂飯店度假。香港好似叫白金迷宮啊，唔好意思嚇。咁、然後即係類似咁嘅情況，咁跟住咧就會係咁樣玩到咁上下，就會突入咗一個呢、这個點講啊？突入一個存在於現實嘅二世界，即係佢哋未被人發現嘅，可能係偏遠某個偏遠嘅星球啦，可能係一個動物嘅衛星啦，可能係一個雲之國啦，可能係地底世界啦，諸如此類。但係嗰啲係地方係現實嚟嘅。咁然後就發現佢哋會有啲咩問題，而好多時都係會牽涉到地球嘅安全。但係喺佢哋真正對呢個地球造成威脅之前咧，叮噹一行人咧就已經係用佢哋嘅愛與勇氣及法寶啦去解決咗件事。咁然後 主要法寶嘅啫， 咁啊，然後就解決咗，然後就收工。咁呢個其實大長篇嘅共通嘅模式嚟噶啦。咁問題就係咧，佢啤出嚟咧就係、是。啱啱我提呢個妖怪手錶都提過，佢有個主線噶嘛。咁呢度入邊咧好神奇，叮噹大長篇一路都有嘅。咁啊通譬如呢、這個通常情況咧就比較左交咁啊，咁叫啦，咁叫法啦。因為藤子其實係一個左派人嚟嘅。咁佢哋譬如話呢、這個動物衛星講嘅係污染，呢、這個雲之國都係講污染。因為這個環境污染是藤子可能很喜歡拿來講的主題的，你在很多其實什麼他都會融入這個主題，你是會看這個故事、啊、我們應該要保護環境， 不是這些東西是、很大腦的，對小孩子來講我覺得沒有所謂的、 這個不是問題，這裡不是問題，我甚至覺得是好事，對我來講我覺得是好事，你給一些正面的觀念給一些小孩子， 即係由細教佢哋，哦，我哋要咁啊，白金迷宮咧就比較特別少少，就係唔好依賴工具，但係咧其實嚟嚟去去都係比較啲左派少少嘅諗法，但佢後邊咧就中間咧我睇啦，譬如話呢個《太陽王傳說》呢個嗰啲《海盜歷險記》《法蒂姆奧斯日記》《逆之勇者》嗰啲咧，呢啲嘢係唔見咗噶，即係咧佢純粹就係一個冒險員就收工，咁然後呢次咧。就好神奇地啦，或者係近年其實都係噶啦。咁佢會翻翻有個主題，佢就話想像力就係你嘅超能力，因為佢入邊即係佢唔係真係咁叫嘅，但係佢話想像力就可以開創有各種各樣嘅可能性。佢嘅嘢大概有乜意思啦？ 即係妄想就係 獨角獸， 即係咁用翻我哋嘅語言就係想像力係你嘅超能力咯，好簡單啫嘛。但係佢入邊講緊係乜嘢咧？就因為佢話呢個幻想嘅個故事講啦嚇，月球背面係冇月球背面係冇嘢噶啦，大家都知。大家都知道，現在科技已經知道。咁但係佢話佢話呢個話唔定呢個世界，即係佢哋個想像中係有呢個月兔嘅存在。咁佢哋去用道具製造嗰啲出嚟啦。咁然後佢哋想講呢樣嘢，去講話比較想像力係即係強調想像力嘅重要性啦嚇。即係咁你 OK， 你賦予你令到個兒童對呢個想像力好奇心啊，想像力呢啲嘢，呢個兒童應該有或者我哋希望佢哋有嘅特質 OK 嘅，其實冇問題嘅。問題在於咧喺技術上面咧就係好夾硬嚟。我成個故事幾次都係覺得。你係好似教條式照本宣科，某啲地方 keyword 位就彈呢句嘢出嚟，而我唔覺得你將呢個意識成個融入咗個劇本上面，呢個第一樣好唔滿意嘅地方度，即係呢啲就真係説教啦。如果我係細路，我會覺得好反感。即係好還好嘅地方就係呢件事並不是太過點講啊，太過正邪之分，太過太過正面嘅嘢，即係細路未必覺得佢係一個説教。未必肯定你，但我肯定佢係一個説教。即如果你用相同嘅走法去講環保嘅話咧，就連細路都知道你係説教噶啦。咁我唔知道，我唔係細路，我唔係好 sure 佢哋會睇得出。可能有啲細路睇得出啦，可能有啲細路睇唔出，我唔知道。但係我就覺得非常之難睇。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好難睇嘅地方就係佢啲故事。以前向來咧，啲冒險故事經常啲嘅資深叮當迷就通常好容易捉到呢啲咁嘅筆嘅。叮當呢個，但係我諗大家都成日聽過啦。呢個紀安嘅劇場版就會神人化噶嘛，即係會變成最可靠嘅神隊友噶嘛。首先呢個入邊呢次冇幾乎冇啦嚇。但係另一個強常有嘅，但係好少人提嘅就係叮當會廢柴化。或者準確啲嚟講，係個百寶袋會廢柴化，即係因為 用啲諸多理下一個理由，總之係用唔到道具，用唔到所有道具嘅。 已經係以前咧，佢會因為喂，大家都明白啦，係如果佢嘅道具係齊的話咧，其實好多事件咧係瞬間解決咗嘅會，即係譬如好簡單，大雄的恐龍，大家最熟嗰個啦。其實我當年就應啦，咁你唔可以用時光機，你大可以用時光機帶去變翻做現代的北美洲。然後你想怎樣求救都得啦，即係但係呢啲就相對比較 少，唔好博古咯， 呢個比較係博古式嘅，咁可能咁啱佢連時光皮帶都冇咧，但係即係佢又或者所以佢會但係通常情況下佢會有個古佢個角色係會限制咗佢叮當嘅道具使用嘅，譬如龍騎士入邊。哦，佢一急起嚟俾恐龙追紧，因为叮当佢有咁样设定嘅，一急起嚟咧就插唔到道具噶啦，就会乱丢喺百宝袋度乱抄嘢，乱丢嘢出嚟，丢嚟丢去都丢唔进佢要嘅嘢噶啦。即系呢个，因为呢个同个百宝袋嘅设定有关噶。百宝袋入边咧，佢系讲紧你心入边谂住某件嘢，佢就会同你连接去相对应嘅空间。咁嘅情况下，调翻转你思绪好混乱的话， 即系你 Google 你搵唔到 keyword， 你搵唔到嗰嚿嘢。 系啦，你可以咁讲啦。你思绪好混乱嘅情况， 你要搵到 keyword 出嚟，咁就嗰个 有。部读取你思想嘅机器，咁咪谂唔到，唔知到底你要攞啲乜嘢咯。咁佢咪攞出嚟，结果俾到你嘅嘢，咪乱咁嚟咯。咁佢会有咁嘅设定，又或者直接好似呢个天方夜谭咁，佢会话直接收 Q 埋你个百宝袋，俾人收咗去。會有的，但這裡面也有收過，但問題就是呢，在天方夜譚相同都是敵役捉了你，然後將你的百寶袋收起來的狀況之下，在天方夜譚裡面呢，它裡面有一句或者一幕啦，會提到個敵役是觀察到叮噹在一個袋裡面拿一些神奇道具出來，是兩次以上 去觀察到呢個現象，跟住覺得你夠八寶袋有景觀，佢甚至係會嘗試去拎夠八寶袋出嚟，嘗試去拎道具出嚟。不過因為佢唔識用唔識成啦，所以就有問題。但係佢哋會有一個咁嘅觀察，佢會知道哦呢、這個八寶袋有，就算佢唔知道原理，唔知道佢入邊有啲咩便利道具，但係佢會知道呢嚿嘢就係佢神奇力量嘅來源。而呢個今次呢個月面個冒險記，佢入邊咧就冇做過任何嘅鋪墊，直接就係收咗佢八寶袋。我第一個問你，什麼時候知道嗰嚿嘢就係力量來源咧？即係你冇任何類似嘅鋪墊，直接就去我收咗呢嚿嘢。 偷睇劇本 啊！即係會即係喺劇本嘅編排上面，係我覺得係非常之多反駁嘅。咁啊，然後佢入邊嘅故事老土就梗噶啦。即係雖然以前嘅叮當咧係可以好好睇嘅，係可以好精彩嘅。即係就算個流程大家都知道係王道的冒險劇都好啦，邊啲故事可以影響？但呢度入邊咧係睇到我有啲瞌著嘅，即係唔係真係瞌著啦，精神上瞌著啦，你明唔明啦？其實真係悶到我真係，係悶到我悶出了來。即係佢入邊講嘅嘢，你唔係容易估，亦唔係容易估咁簡單，係你覺得佢奇奇怪怪。啲好容易犯駁位啊！啲嘅格嘢係好古怪，即喺咁嘅狀況之下咧，尤其是一對比埋，我雖然我哋啱啱繞下手錶對比嘅對象係 Pokemon 啦，但係如果你將呢兩套嘢同樣都係兒童嘅拍埋嘅話咧，係真係差好遠，那個故事啊、精彩程度啊、嘅格嘢真係差好遠。即係老實講，真係只係而家我有啲心痛，就係叮當變成得翻個名去呃。啲大人去帶個細路入去，因為大人識叮當，唔識妖怪手錶，係我覺得係佢真係完全係靠呢啲嘢等啲大人去帶個細路仔過去，然後睇埋啲老實講唔算係啲咩優質作品， 完全小學館嗰種態度，唔知點解諗起 呢、這個有冇關係咧？我就唔係好清楚啦。不過咧，藤子工作室咧就如果大家好少聽我提佢嘅，因為好少提，但係我係由當年。佢接手開始我就少到而家噶啦，就其實我都睇佢幾唔順眼噶啦。不過就今年就再一次突破新下限咁樣啦，所以俾我問，好似由頭到鬧到落尾，好似冇贊過佢。即係不過算啦嚇，咁啊好啦，咁啊仲有下一套，咁啊下一套啦嚇，下一套小生我未睇，咁啊睇完我再同大家講，如果有時間有機會的話，因為零零丁丁一套我幾難開嚇。咁啊，仲有就係呢個 Psychobus 就再後少少。 呢套嘢喺香港播其實有幾意外，因為 日本都好似都冇件事。 唔係日本係比想象中更唔收得咯。雖然話呢套嘢係比較短啲，三個加埋，但係 三個鐘好似係三啱啱三成一，係啊。 有幾長啊？全部加埋大約係一集好似 三集一個鐘咯。 Psychobus 係三部曲，然後每集59分鐘。 即係三個鐘頭， 啱啱好，啱好一個鐘咯， 係一個幾微妙嘅， 係啊，即係你當睇到 OVA， 其實成件事當睇 OVA 長少少嘅一套電影搞掂㗎啦， 即係嗰陣就基本上你分上，如果分上下諗到，但係三個鐘一集一個鐘嚟，我覺得係 你當獨角獸，獨角獸， 唔 係 好 似嗰類， 我睇我即係因為本身我對三個 pass 嘅即係我覺得係忽叫做咩？唉，炒冷貨、炒冷飯、炒到有啲叫做咩？算啦，我屋企冇咁最大，聽我冇留意㗎，聽到。唔係日本好似連一億都唔知過都過唔到啊！因為雖然我知道我深夜翻係收，但係以 cycle pass 一億都過一億日元票房過唔到，唔會細小太緊要係嘛？ 嗱好簡單，好簡單啫，即係嗱，如果嗱我唔係嗱先講就算你勉強你都可以叫我係虛遠嘅粉，可以咁叫啦，但係先講先聽下虛遠係冇。應該係冇直接插與， 應該唔關事。 佢Psychobus係虛遠成，係虛遠搞出嚟嘅，即係佢總之佢原本啦。但係呢度後第二期 TV 同埋第一部電影版同埋呢個新電影版都不佢都冇直接地參與的，佢都係呢、這個第二期 TV 仲叫監修，而家變成原案。原案嘅意思即是 應該係深建人中方搞嘅。 深建 OK。 佢阿聰方，老實講，聰方丁寫嘅，我覺得仲 OK。 仲可以仲收到貨啊。雖然有少少唔係虛冤嘅嘢，咁當然咧，因為唔係虛冤嘅啫，咁啊，即自然唔係虛冤啦。但係 補翻即似翻虛冤嘅嘢嘛，去執翻。 即係唔係我係講但係呢度入邊咧。因為講緊大家知 Cycle Bus 嘅故事係講緊一個點講啊，一路講嘅係一個一個敵托邦或者反烏托邦啦嘅故事啦，係一個呢個西巴 punch 嘅世界啦，即係一個中文應該譯做賽博 龐克 係啦，唔 我啊 係啊，定啊應該應該係我唔會叫佢做，點解唔會叫佢數碼？那個 cyber 唔會譯做數碼，要用音譯直譯啦。因為 cyber 唔係數碼，唔係科技嗰個 cyber， 係控制論咁解。一個全天候監控嘅世界入邊嘅反抗，對於一個咁樣嘅反抗，即係咁講個咁嘅故事。但係呢、這個一個敵托邦一個 cyber punch 嘅故事嘅架構，去到電影新電影版係唔好意思。我完全見感受唔到半哪怕半點呢個感覺，佢完全就是一套科幻冒險故事，而且係一個寫得不算好的科幻冒險故事。個劇本係漫畫版個作者個編劇，佢做呢次劇本，即係佢先講啦如果大家有睇到我喺 Game Video 上面個專欄寫咧，其實你見我好少寫，好少填，好少去提到電新電影版，點解咧？因為睇完之後，我讚唔落口，我真係讚唔落口，即係我睇到就係，喂，好似流流，好似相當地流喎，大佬個故事。即係唔單止係背離咗原本成個故事嘅大框架，變成一套普通科幻冒險嘅，而且個故入邊嘅故事都係奇奇怪怪的。 警匪片我簡單同 警匪片都不如。 OK， 即係日本好中意講嘅唔同部門之間嘅暗明爭暗鬥咧，喺《Cycle Bus》入邊係比較少見，係從來冇見過嘅。咁但係佢呢個方向，我覺得。即係，但係佢又完全將個特區係啊，特別行政區啊，我哋大家好熟嗰個呢粒字啦嚇。 東京特區喎，係嘛？ 係，即係佢將佢哋同特別行政區嘅對立變成咗個好簡單的正邪對立。咁你做個敵人出嚟就得咯，因為前面兩部電影版兩部 TV 版電影版，咪就係有個敵人帶入大 boss 嗱，無論佢係咪嗰啲惡到底嘅人啦，當然大家都知唔係， 總之係同你對立啦， 總之有個大 boss 喺度， 即係同你而家現代個制度對立嘅人物啦，叫做 咁你有個大 boss 喺度，咁你何必要將佢做成呢個特區嘅控制者咧？我覺得冇任何必要嘅喎，你話個邪惡組織，你話佢係一個邪惡組織，完全冇任何分別嘅喎，已經唔係呢個，已經完全即係佢既想講呢個內部嘅即係公開嘅，但係佢後邊又最兇又而我覺得最鳩，我請原諒我只能用鳩去形容呢個劇情，就係講緊佢裏邊嗰個特區入邊咧，其實就係、是都唔怕穿橋噶啦，其實因為佢好叫老土。個特區入邊咧就係、是宣稱就係呢個改造勞動改造呢個嗰啲準犯罪犯罪者，咁實際上咧就係利用佢哋去做一啲 危險工作 啦， 擦地雷嗰啲啊， 唔講啲實際上乜嘢啦，利用佢哋嘅，咁佢哋結果咧佢哋就。稱咗主角即係第二期會約嗰件後輩啦嚇，即係第一期最尾登場，第二期會約嗰件後輩，唔記得佢叫咩名咯，總之叫後輩啦， 好似雖然唔記得 佢。總之後輩咧就入潛質去潛質去發現咗佢哋嘅秘密，然後就點喺佢發現嘅同時啊，俾人俾對方都發現到佢，然後捉咗出嚟公審。咁都幾老撚，冇事講，我最後都幾老亂套劇情噶啦。OK， 唔緊要。最鳩嘅地方係乜嘢咧？佢就係出嚟諗住要公審阿後輩，然後藉住呢樣嘢去令到佢哋啲人平靜翻，即係呢樣都還好啊。但係竟然喺呢個公審大會入邊咧，兩條友仔喺度搏緊。喺度嘗試說服炸犯，唔係炸潛在犯，佢先係壞人，對方先係壞人，兩個各自想咁樣做嘅咁動作。我諗緊，喂，生， 你而家捉咗對方，你成呢、這個呢、這個場係你嘅，你捉 Q 咗對方，你有乜理由需要去說服李炸反？你明唔明白？嗰陣 你介入幾錯？ 嗰陣人你控制緊嘅。你需你點你點解點解要說服佢哋？好似係你，好似係你同你要同佢哋負責咁嘅喎。即係點講啊？即係我諗比我哋比另一個我哋現實中嘅特區嘅首長更加向人民負責喎。即係佢哋係佢一個強制佢哋嘅勞動嘅，其實嗰度同監獄冇分別嘅。一個好似監獄獄長嘅人，竟然係需要同啲囚犯去負責，係要說服佢哋，要講服佢哋，會話咧：我哋而家我先係正確嘅，請你相信我。即係我哋所熟悉嘅特區特別行政區個首長都唔使咁樣做，更何況你呢個同監倉冇分別嘅地方？我諗最鳩嘅地方係呢一度，然後仲要係講到明，佢跟住講到一半，然後佢講唔贏，跟住係乜嘢啊？最終就是阿後輩攞開槍射佢，即係嗰支嗰啲導 彈 啊，嗰啲主宰者咯，我叫主宰者咯。 佢 攞支主宰者去射佢，咁既然如此，你嘴炮嘴啲乜嘢咧？一開始就一槍射過去啦。呢個第一個好恐怖嘅反駁點，即係完全不能理解嘅。咁你說服佢哋做乜？因為你嘅說服咧係冇影響到個成個行動噶，唔會佢哋冇幫助到你去射佢，亦都冇幫助你逃脱，甚至係影響，甚至係令你更加難逃脱添噶。因為佢哋發咗癲，佢哋跟住就發咗癲。咁呢個第一，第二就係點解你會揸住支槍嘅？我係奸角，我係 boss， 我喺我俾人發現秘密嘅地方度捉到個人，我唔將佢就地正法都好啦。咁我係咪應該要沒收佢武器咧？呢樣連啱啱我馴完嘅叮當個大魔王都唔會犯嘅錯，你竟然話我聽喺呢度入邊？ 唔係，我覺得佢對自己個交通太有自信啫。咁我想我都係 即係 以為佢個網絡係絕對無敵，唔會連到你。 咁你點都會收埋嗰、那個佢把槍，我冇。 我就話佢話老馬咯，所以話。 即係佢，即係冇辦法。 即係佢對自己太有信心，太有信心就犯埋呢部位錯誤咯。 啊！大家望我望過把主宰者就知啦。嗰嚿嘢咁亂大嚿咧，你唔係手錶啊嗰類嘢收唔埋噶嘛？即係呢個第一時間沒收對方武器，即係阿貓啊搞到識噶啦呢個動作。即係跟住佢竟然可以，然後仲要係俾嗰支嘢射死咗你，因為佢話佢一度發咗指數400以上。咁啊， 唔係佢點解開頭做唔到，係因為斷咗線啫，唔連都連都去連都去衰反啫。 咁我唔係話，我唔係話，咁你 如果唔係佢都搞掂咗啦，如果連到衰反， 最少 係 收埋嗰支嘢噶嘛，即係佢就變成係無啦啦咁有幕咁嘅嘢。呢一幕理論上係高潮位之一，但係我覺得係 唔係頭先開頭嗰啲嘢就變咗無謂咯。 最 Q 鳩嘅地方即係另一邊就係冇打氣嗰邊就前警官係嘛啊前監督官啊 阿野座 啊佢就佢嗰場打就收火啦 ，OK 我可以收火 都話可以嘅、 啊，但係呢套嘢嘅賣點其實都唔算係動作嗰方面，一路都係講緊呢啲意識啊、形態 啊 呢類嘅 心理嗰類啲嘢， 咁、 啊、 但係佢係完全唔見曬。 啊、 這個呢個就是 第一 然當然你可以說這個是罪章來的，它可能是引出一個故事出來，因為後面才說後面它上面才有一件大美東西，大粒東西， 是啊，在後面在後面撐了金玉 宮、啊、那個才是黑幕，可能第二、三部、 哦、即是你看第一部，看第二、三 第二身未上， 未上 ，OK。 你未上，我点睇 ？OK、我就一次过俾上俾你睇 啲。啊，冇，我只系我优先场时段咯，大家理唔理？我唔知大家理唔理解到啦，即系呢个正式上画之前一个礼拜左右， 差唔多咯。 啊，我只会早少少，大家少少睇嘅啫。虽然 你当全部场又好，嘉宾场又好 啊。啊，系啊，因为今次我又系俾人滴咗上去， 啊、 滴咗上去佢嗰边去。 唔系，因为其实我有冇睇过，我同你讲、啊 。即系 不过都系一。 咁啊，新影嗰边今次做代理，所以佢因为冇优先场，因为我可能佢自己其实都 预个礼拜搞掂噶啦， 知道唔会搞好大，所以冇优先场。咁但系又想俾我哋睇先，唔系点写过大佬，所以就又系同上次一样，咁啊就咪捉咗上去睇，即系睇完咁啊，会去去诶，咁啊。 完咗嘅啦，即系同之前到写嗰套突然间噏唔出个名先。 咩嚟噶？ 唔系二战嗰套。 二战嗰套。 啊，有女战记。 有女战记。 又系冇，又系冇优先场噶嘛？即系又即系。佢呢次應該，我覺得應該係類似嘅情況嘅，即係 即係做小規模、小規模播放咯。 咁啊， 即係叫鋪排落上面多個作品咁樣。 所以我覺得我而家應該係倒咗，應該係倒咗佢米噶啦。即係我講，如果講到咁樣，你都仲入場睇嘅，但係應該 唔係好揀啫嘛。睇日本呢套咁算頗有名氣嘅，掛住咁多大牌嘅聲優嘅， 係啊， 都過唔到啫。講啦，我又已經係仲有喂日元喎。如果在日本深夜動畫講真，除非你很有離譜，不然的話即是怎麼都有的。但當我看到這票，即因為是幾個月前的，那時候二月看，當 差不多了， 斯坦塔是收拾 一年一年時間都差不多， 不是，當斯坦年頭上了時，斯坦塔上13億，他連一億都過不到，我當時已經覺得一定有問題。是 啊， 一套是一個頗為勾流的東西，即用錯的東西，即奇離的居然已經貴，一定出現問題的，不是說沒有流出感情冇人提嘅，都冇炒佢，真系，唉，算啦，嗰阵我依冷饭炒够啦，算啦，你收咗佢算数啦。 我觉得点讲啊，唔系炒冷饭，我觉得，到底阿虚渊，到底你系咪唔想收你个烂摊子？ 佢摆明就唔想收噶啦， 即系因为点讲啊？ 即系留翻俾其他人搞，睇下可唔可以继续搞 I P 继续走落去咯。 因为我唔知道大家知，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唔系知唔知道？Sugar Bus 二啦，即系电动画嘅 动画第二季， 唔系小猪做嘅，唔系 Prototype 做嘅，系龙之子做嘅。即系龙之子嘅点一再令人失望，就呢度唔提太多啦。但系今次咧系揾翻 Prototype 做嘅。所以嗱，先 唔係畫面上就真係即係 畫面好靚， 係啦，靚嘅。 流打起嚟係都算幾靚， 流暢嘅。 整啲 唔係即係佢設定，你唔好講佢故事，講佢設定啊，啲巴拉嗰啲嘢其實係 OK 嘅，即係視覺上係。 啊！嚴谷啲分鏡啊，嗰啲都係靚嘅，係啊， 即係個故事 技術上好靚啊，但係個故事我要更正翻少少case one 即系啱啱我啱啱掉到开花都唔算开花啦， 第一集啫， 系啊，吉上亮做编剧嘅，即是呢个漫画版嘅作者，森健真系二三先系佢做嘅，先系佢。咁虽然我对森健， 我即系唔系森健嘅呢个嘅， 虽然我对森健真都唔系好有期望，不过咧就 睇埋先啦，咁就 我对我啲。一儲出嚟，依啲森建真同埋海發幾光，依我以前都講過啦，或者其他節目都講過，就係我聽到依兩條友嘅話，我知道就咩，一好拿手地去炒花生，炒啲話題，第二就係除咗話題之外就冇其他嘢噶啦，佢哋。 但我覺得你依家因為森建真係負責乜嘢咧？之前喺呢個企劃入邊啦，就係舊劇場版 小説咯， 嚇，同埋小説，仲係小説， 即係小説個劇本佢寫噶嘛。 啊，即係嗱不過就就點講啊？因為如果你睇要睇二三，你一定要睇埋一嘅。即係我而家我好努力咁揸到個諗，你一定你需要入場嘅。 唔係咁啊，咁啊睇埋二三，睇下再冇再諗多次咯。 二三係好 OK 的話咧，你可能需要睇埋個一先可以睇埋二，先可以睇到二三。 真係一集係話有鋪嘢，所以唔可以爆，唔可以即係講啲好虛好流咁樣咯。 即 係我唔知啊嗱。 我只係嗱，因為現在呢一刻我未有確實嘅資料去應該未公布嘅。到底因為十月咧就係電視版嘅三要上噶啦。到底邊個寫劇本呢是目前是未有公布的。 啊 導演就依然是嚴谷，這個就這個就從來沒有人擔心過的，應該是製作都是 Prototype IG 啦，這兩個人 即是你畫面上應該沒問題的， 這兩個人大家沒有擔心過， 擔心過劇本寫成怎樣的， 你不找回虛渊來寫去執他的爛攤子， 你起碼叫他做多 最少找回中方丁來 世界觀顧問先咯，做個即係解構顧問先咯，起碼叫 即係我好心你，因為佢 玩耍都好啊，即係你寫都唔緊要啊，你幫我睇啊。 開咗個故事，開咗個主線之後，佢係冇收噶。佢對阿先知系統個抗爭係冇完，未完嘅，未收工噶，未了結噶件事。因為呢類咁嘅反烏托邦世界咧，你實要了結咗佢噶。 你唔了结嘅话，个故事系 唔系最多系了结咗再三一讲出嚟。 系你后屘再开又另一回事。 即系第二个 Splinter System 再出嚟， 你必须要再开，你必须要去 close 个 file 嘅。无论你系推翻咗、那个， 即系 点讲 啊？类似天网咁嘅情况，我觉得系。 你无论系推翻咗个天网又好，你系谂到办法并存佢又好，改进咗佢又好，乜都好啦，你总系要谂办法，你都系要收咗佢嘅。而佢呢套嘢咧，系喺呢类咁嘅作品入边好少数地冇去收咗嗰、那个嗰、那个剧本嘅嘢嚟嘅。都幾麻煩下，不過就唔知總之就是我哋而家睇第一部咧，就幾並不推薦大家入場睇要我諗可能大家觀望下。雖然 唔係，但係你有一個問題，你唔睇一嘅話，咁之後就上唔會再上噶咯。 二三應該已經 plan 好咗，會 應該一個禮拜，即係一個禮拜上一套咁樣，即係你一個禮拜過錯過咗就 因為上映日期已經有了。因為上一期已經有了，所以我相信是 plan 好了、第二個我忘記了，第三就是9月12日公映， 即是到二三上的時候都看不上， 所以我應該是9月初就會見得到、我不知道我趕不趕得切，在大家看大家考慮入場看之前告訴大家聽，因為大家知道我們這裡的時間是 很飄忽的，通常要谷埋一堆的嘛，不知道，總之就是如果好看的話，如果二三好看的話，大家就忍了它了，這個是唯一或者是你死忠到見到 Cycle Pass 你就會忠入， 又是三集呢，三集決生死的決定論，剛剛三集份量， 因為還有個問題就是呢哇！小豬豬唔見咗人， 係啊，俾曬阿美佳做嘢咯， 俾曬阿會做嘢，係 啊， 大佬我 好明顯擺明想推下邊嘅話，推下美佳上去做主角噶啦，唔係完全我覺得淨係變咗另一個人嚟嘅，即係變咗邊阿小豬化嘅成件事，好突然好正氣，好正義英雄 feel， 你即係點解第二季你嗰啲陰陰濕濕嗰啲嘢咧，即係踢阿前輩走嗰啲嘢就冇曬嘅， 好咁你 洗白咗嘅， 咁你都可以你咁阿小豬佢之前故事開始去到中間去到第二季佢個性格都有成長改變嘅，呢樣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即係問題就係 但好似又好似未必白，即係點樣講好正氣咯，太過。即系点样讲啊？你比阿爷做更加转得更加突然，即系爷做你死老豆啱嘅，即系佢咁样一下佢又即系 讲翻唔识咁样去 系啊，真系唔系佢又咩嘛？佢切断唔到老豆嗰个咩嘛？嗰个锁啊嘛，即系个宿命啊嘛，系 即系呢样我就因为我对阿后辈就冇咩太大感觉，即系我唯一问题就系咧佢嘅活跃就简单就令到我嘅小猪就几乎冇。 唔系你预咗应该咩噶？你三集应该推下。推下后辈，推下肥鸡上去 嘅。咁作为电影版外传式嘅电影版，你咁样做，我谂冇乜所谓。大佬你正传，你冇再搞啲乜嘢啊？大佬， 你冇 下下都。你十月个 TV 翻，冇再搞啲乜嘢啊？大佬， 我咧都系会嘅，因为已经可以玩烂咗啦。 我惊紧啦， 依家睇 EIP 已经玩烂咗啦。 但系呢啲未发生嘅，我就唔讲啦。 咁观望态度先咯，睇下实际出嚟咩样咯。 咁啊，呢度三套咁啊，原本就最屘都想睇埋小新先讲噶，但系就冇咁啊，睇下小新系睇下塞落边塞，睇下抽唔抽到埋，抽唔到埋一谷，抽唔到啊，睇下塞落边度再讲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啊，又辛苦晒啊，末日啦。好，咁下个礼拜又睇有咩再讲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